课前呢，照惯例先做一个统计哦。各位晚上的时间，表定课程是6:40到9:40啦，但是以往的惯例呢，同学都迫不及待的想要离开这边哦，所以我们来做个统计吧。那要维持原状6:40到9:40的第一个版本，我是没差啊，配合大家哦。第二个呢，就是6:00到9:00哦，提早呢从6:00上到9:00的，这是第二个版本哦。那大家来表决一下吧，赞成的维持原案6:40到9:40的请举手。没有，果然大家都是归心似火箭哦。好，6:00到9:00的请举手啊，大家不用数，好好。奇怪，大家都迫不及待要离开这边哦，每一届都一样，好吧？那我们晚上的时间就是从这个6:00到9:00休息一个小时够哦。那同学没有意见的话，我就没有意见了，配合大家的时间。好，那翻到这个书上的36页以下。来，这个游戏规则呢，体系架构看完之后呢，马上进入到实际的一个案例演练。因为呢，管辖章节真的是呢，整个249条7种程序合法要件里面呢，命题率最高的一个部分，所以带你熟悉一下这个历届考题呢，怎么样设计成实例的方式来测验同学的基本观念。来，先看最简单的71年司法官。甲将坐落新竹的不动产卖给乙，在买卖契约中约定说，将来针对买卖所生的纠纷，合意由北院管辖，有一个24条合意管辖的约定。后来乙就起诉要求甲要移转呢买卖标的的不动产所有权，附理由回答下列各点。第一小题，不动产的诉讼合意由台北地院管辖是否合法？同学，第一小题在问你什么呢？这个出题者很有良心，他每一个阶段的问题都在引导你思考，所以第一小题是在考同学管辖的性质啦。这个案例的管辖性质到底是不是专属管辖？因为如果是专属管辖的话，你的合意管辖约款就无效。那如果是非专属管辖事件的话，你的合意管辖约款就有效。所以他考你呢，合意管辖的约定是否有效，等于直接在考你这个案例的事实到底是不是一个专属管辖事件。好，那各位观念清楚的话，一句话答案就出来了，非专属管辖事件，所以合意管辖的约定有效。为什么呢？陷阱就在虽然标的物是不动产，但是诉讼标的法律关系是买卖契约的请求权，这个题目第一行写得清清楚楚的，所以诉讼标的并不是一个物权的法律关系，因此这个案例呢，顶多只是一个非专属管辖的案件。这是第一小题的重点，很快的跟同学介绍到这边。接着第二小题啊，既然是非专属管辖事件，所以应该是合意管辖效力最优先，应该向北院告才对。结果乙呢误向新竹地院起诉，该法院应如何处理？各位考点在考什么呢？管辖错误的救济28条第一项。很显然的，一审法院都还没有开始审理啊，还没有判决前呢，当然是依照28条第一项，新竹地院要依职权裁定移送到有管辖权的台北地院。好，第二个问号，会不会因为被告不抗辩而有不同结论？当然会，考什么呢？管辖竞合里面效力最优先的25条应诉管辖，一个本来八竿子打不上关系、没有管辖权的新竹地院呢，如果因为被告不抗辩无管辖权而为本案的言辞辩论者呢，反而由无管辖权的新竹地院取得最优先的管辖地位。这就是第二问号，考你管辖竞合的游戏规则之下效力最优先的25条的规定。所以你发现，只要你把刚刚教你那个体系表呢观念清楚的话，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用这个体系架构轻松的加以回答。好，接着第三小题，如果不小心误由无管辖权的法院为实体判决胜败的判决后，经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应如何处理？哎，同学，第三题在考什么呢？管辖错误的救济当中，误为一审判决者， 那你要写瑕疵已经治愈了，因为这是非专属管辖案件啊。刚刚体系表画得清清楚楚的，非专属管辖事件，管辖错误呢误为判决，该瑕疵给予治愈，当事人不得以此为理由上诉。所以如果你还以此为理由上诉的话，二审法院呢不应以呢一审无管辖权法院废弃原判决。这就是第三小题要你简单回答的一个重点，你不能再以此为理由作为上诉事由声明不服了。好，以上呢针对最简单的七十年司法官的考题呢，很快的跟同学说明到这边。那紧接着呢你往后翻来看一下七七年律师高考的考题。来，这个考题其实刚刚我们有画在黑板上做案例介绍，所以你很快的看一下，甲住基隆，乙住台中，丙住台南。越后面的国考题目越喜欢跟你玩这个游戏，混淆你的观念，出题者会丢一大堆的地点给你，就像七七年律师高考这个题目长相一样，一堆人住的地方都不一样，什么甲住基隆，乙住台中，丙住台南。某天甲乙驾车在嘉义市区相撞，丙在现场受伤发生损害，这题目有点畸形哦，两个人撞车结果受伤的居然是丙。不管怎么样，你把题目事实化一下，甲住基隆，乙住台中，那这个丙呢住在台南，原告的住所地其实无关紧要，只是出题者的一个烟幕弹。三个人住不同地方，后来两个甲乙呢驾车在市区相撞，受伤的居然是丙。所以侵权行为地点呢是在嘉义。好了，这个车祸事件呢，三个人当场约定日后对此事件设有诉讼，由桃园地院管辖，有一个合议管辖的法院桃园地院。啊，观念清楚的同学大概都知道他要考你什么了，管辖竞合嘛，一看就知道非专属管辖事件。随后丙果然就列甲乙为被告，基于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请求诉请台中地院来审理这个案件。所以他是向台中地院提起共同侵权行为连带赔偿50,000元的诉讼。好，在这个案例事实同学看第一小题就好，只有第一小题跟管辖有关，第二小题是后面证据章节才会教到的东西，先不用管它，先看第一小题就好。被告可否抗辩台中地院无管辖权？各位啊，在考你什么呢？刚刚我们讲过28条第一项世界级无聊的万年考古题，因为这个题目你要先写当事人的诉讼管辖错误。为什么呢？你分点分项呢，第一段你就先写呢有管辖权的法院，也就是你第一段呢要先写管辖法院的认定。这题目到底应该向哪一个法院提起诉讼呢？来，为什么讲解这个考题，同学了解一下，讲这个题目除了强化我们刚刚讲的基本观念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训练你的答题技巧。怎么说呢？这一点请同学稍微注意一下，你将来写国考题目，你会发现管辖的考题呢可大可小。什么叫可大可小啊？我问你哪一个法院有管辖权，有些题目占个5分而已，而有些题目问你呢哪一个法院有管辖权，给你占到15分。差别在哪里呢？游戏规则都一样，差别就是同学你的反应答题的一个技巧。什么叫答题技巧呢？各位假设同样这个题目，我问你，请问这个共同侵权行为应向哪一个法院起诉？如果这个小题只有占5分的话，同学就不用啰嗦，两行就搞定。怎么写呢？你第一段只要写管辖的性质叫非专属管辖，啊，只占5分嘛。第二段，所以管辖法院的决定，你就扼要的写说应诉管辖的效力最优先，所以应该由桃园地院取得管辖权，理由当事人意思自主权尊重。3-4行内全部把它搞定，因为它只占5分。 占五分，你不要在那边啰里啰嗦写了一大堆吼，这你自己考试的一个技巧时间掌握，所以占五分的写法就这样就好，性质非专属管辖，所以管辖法院的决定，当你发生管辖竞合的时候，合议管辖效力最优先，由桃园地院管辖搞定。如果占十五分的话，你就要训练自己小题大做，所以讲这个题目是在教你怎么小题大做。今天如果同样的问题呢，分数改占成十五分的话，我们一般习惯的写法就是小题大做，详细的把你的推论过程写出来。那什么叫写你的推论过程呢？占十五分，我们一般的解答就是呢，管辖法院的决定你就先写，它这有管辖竞合的问题，然后把你竞合的逻辑分点分项推论。什么叫竞合的逻辑分点分项推论呢？讲白点啊，先从效力位阶最低的写起，所以你分点分项就写说，理论上来讲呢，本案有管辖权的法院，有管辖权的法院呢，第一条、第十五条跟第二十四条，理论上呢，这些法院都有嘛。被告的住所地基隆、台中，侵权权第十五条，然后合议管辖地桃园地院，理论上有管辖权的法院有这三个。那第二段再写呢，可是因为它是共同诉讼，所以依照二十条但书的规定呢，第三效力位阶应该是嘉义地院，可是你又有合议管辖的约定，所以最后呢，效力最优先的是桃园地院，这叫做换汤不换药，推到最后结论都一样，只是写的过程里面小题大做，你写稍微详细点，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你将来买历届考题就知道，管辖同样的问题啊，真的有的占五分，有的占十五分，就是你自己要训练你自己说，占分的多寡决定你答题的内容呢，到底要写几行了、啊，这也是可以弹性缩减的哦。分数占的少的，简明扼要，重点点出来就好；分数占的多的，分点分项，把管辖竞合的逻辑呢，一个层次一个层次的往前推。好，那么这就是呢，关于第一个概念呢，管辖法院呢，它是所谓的桃园地院，因此第一个问号答案出来了。被告可否抗辩台中地院无管辖权？受诉法院到底要移送哪一个？第二个问号答案就是呢，直接移送到桃园地院，因为这个案子最终是桃园有管辖权。那第一个问号则是考你二十八条第一项，管辖错误没有错，但是被告依照二八第一项没有抗辩的权利，但是被告的抗辩可以解为法院职权的发动，所以法院呢，台中地院仍应依职权呢裁定移送到这个桃园地院。两个问号的争点，简单的为同学介绍到这边。这是带你看的第二个考题呢，77年律师高考的题目。好，两个题目看完之后，来最后收尾，请你看第三个考题，41页，88年律师高考，用这个题目把管辖章节这个游戏规则呢，完整的跟同学做一个结束。这个题目呢，独立占25分，算是比较新年度的考题，也比较鉴别度一点，完整的把刚刚管辖章节所有的重点呢，全部涵盖在这个题目里面。当年考出来不难，但是很多同学写的不完整。那你看清楚题目，我们把题目的事实呢，简单的画在黑板上。来看一下这个题目，甲住新竹，乙住台中，又是一大堆人住的不一样。甲主张乙呢跟他借了100万，还拿台南的一栋房屋设定抵押权，很常见的交易实务，借钱拿不动产设定抵押嘛。好，往下看， 但呢，被告乙呢，居然呢过河拆桥，否认有借到钱，并且否定抵押权的存在。那甲就很生气，把钱借出去之后呢，翻脸不认人，不但否认借到钱，还否认抵押权，所以甲就列乙为被告，向新竹地院起诉。甲是向新竹地院起诉。好，起诉告什么呢？同学，题目像那句话，请你画起来。当年很多人就是这种题目看太快，漏看了这个东西。来，甲呢向新竹地院起诉，确认100万的借款债权及，把那个及字圈起来，有一个 and 的情形后，它是同时确认借款债权跟抵押权存在。所以是打两个诉讼标的，确认两个东西，同时确认借款债权跟抵押权，这种黑板上称为有牵连关系的单纯合并。后面会有一个章节叫客观合并的章节，会提到一诉主张两个以上的诉讼标的，这个诉讼法上称为客观合并。那你大三念过应该有印象，客观合并的类型很多，有什么选择合并、重叠合并、预备合并、单纯合并等等啊，详细的内容后面再讲啦。啊，它这个情形呢是归类为有牵连关系的单纯合并，同时合并两个以上的诉讼标的，啊，两个诉讼标的法律上有牵连关系，借款债权跟担保借款的抵押权法律上有牵连关系，所以性质上构成有牵连关系的单纯合并。好，提起这个诉讼之后，被告抗辩，又是被告抗辩没有管辖权，28条第一项那个无聊的万年考古题又来了。被告抗辩说双方有合意管辖的约款，所以新竹地院没有管辖权，应该由合意管辖的台北地院取得审理案件的权限，所以被告申请把诉讼移送到台北地院。28条第一项的争点，被告没有申请权后，原告甲也承认有这个合意管辖，原告也申请把诉讼移送到北院，法院调查认为确实有合意管辖约定，所以回答下列两个小题。第一个，新竹地院如何处理？第一小题考你管辖法院的决定。第二小题，如果呢新竹地院呢不移送为本案的判决的话，当事人有无救济的管道？第二小题改考你管辖错误的救济，一个萝卜一个坑，来怎么解呢？重点在第一小题，新竹地院如何处理。好，那么呢这个题目很显然的，它是向这个呢新竹地院起诉，可是你分点分项要怎么写呢？来针对第一个诉讼标的，这题目就是要同学很简单的分点分项去说明这一个案件的性质。那因为它有两个诉讼标的，所以你顶多就是分两段，分别针对这两个诉讼标的呢来定性说它的管辖性质。第一个，确认借款债权存在的诉讼，性质上毫无疑问非专属管辖事件。啊，既然是非专属管辖事件，管辖法院的决定呢，依照管辖竞合的一个理论，我们中间推论过程省下来，直接写重点在黑板上复习一下。管辖竞合的结果有合意管辖，效力最优先。那题目说有合意台北地院管辖，所以照24条的规定呢，应该由台北地院呢取得管辖权。拜托同学再跟你不厌其烦啰嗦一遍，考到24条，请你永远记住那一句话，当事人意思自主权的尊重。他为什么效力排名老二这么优先呢？因为我们强调的学理概念是当事人意思自主权的尊重，你们都讲好合意了，优先尊重你们的合意，所以记得把这立法理由一两句话点一下，考题的作答上面会更加的完整周延，不要只把法条抄一遍了，理由交代一下，答题会比较有料一点哦。好，所以说呢，管辖竞合的结果呢，应合意管辖的效力比较优先， 所以应该由合意管辖的台北地院取得管辖权。那紧接着呢，附带写的考点是什么呢？附带提下28条第一项。被告以呢抗辩没有管辖权要移送，那你要扼要交代一下，1128条第一项，被告以没有申请权，但是这个题目呢，被告虽然没有申请权，不过作答上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原告也有申请，法院也可以依职权移送，所以其结果是呢，法院仍然应该移送到台北地院，由北院加以审理。这就是你分点分项第一项要写到确认100万借款债权之数，新竹地院应该要裁定移送到台北地院审理。好，第一段解完之后，第二段呢，很多同学就疏忽了。来，它是客观合并，它除了确认债权，还有确认抵押权啊。确认抵押权这个诉讼性质上就是专属管辖。当年这个题目，吴明轩老师出的很技巧性的一个题目，同时涵盖专属跟非专属。你第二个确认房屋抵押权的诉讼，拆解开来完全符合第十条第一项，诉讼标的法律关系是抵押权存否，抵押权你应该不会怀疑吧，标准的物权法律关系，诉讼标的物就是呢台南市的那栋房屋不动产，所以两大要件兼备，性质上叫专属管辖事件。既然是专属管辖事件，管辖法院的决定你就要写清楚，由不动产所在地的台南地院取得一个专属唯一排他的管辖地位，就只能由台南地院取得管辖权。特别强化一下专属管辖定义，唯一排他的管辖地位就仅此一家，别无分号，仅能由台南地院取得唯一合法的管辖权。那接着第二个争点一样，我们就不再重复。所以呢，针对确认抵押权的诉讼呢，法院应该照28条第一项裁定移送到有管辖权的台南地院来加以审理。这是当年第一小题，新竹地院如何处理呢？分别把这两案子裁定移送到台南地院跟台北地院。好，当年第一小题占15分，各位如果黑板上这个答案写出来的话，大概可以拿10到12分，那你就觉得很疑问啊，都已经写出来的15分，为什么最多只拿到12分，不见得3分跑到哪里去了？当年这个考题叫期刊论文型的考题，法科的考试有时候运气成分在这边，你除了基本观念要懂之外，考前那半年内的期刊论文稍微看一下，因为有些学者偶尔会放放暗器呢，出一点独门见解。那独门见解这种东西可遇不可求啊，你准备考试不可能说各家之言都念过，所以你也不要幻想说每一个题目的特殊见解都念到，不可能。国考你只要求通说的见解写出来就好，就像第一小题你能够写到这样，拿个10分到12分就已经 OK 了。那如果说你想要拿更高分，那就要看你的运气有没有刚好翻过那个期刊论文，所以有时候考前半年的期刊论文也很重要。像当年第一小题就是吴明轩老师在考试前3个月写在月旦法学杂志刚好一篇文章一模一样的例子，它里面呢多的那3分就是在考同学有没有念过他的文章，有没有把他的暗器写出来了。来，什么暗器呢？各位你看黑板上这个题目写到这边，吴明轩老师的文章收尾说，黑板上这个解法叫现行通说实务见解之下得出来的结论，没有错，但没有错却会造成了一个弊端。什么弊端呢？明明是有牵连关系的单纯合并， 却产生了分别系数在不同法院的结果。确实啊，主债权债务借贷跟担保物权的抵押权呢，明明法律上牵连关系，但是分别系数在两个不同法院审理，有可能产生学者所称的重复审理裁判矛盾。因为呢，债权跟担保物权之间，各位念过民法都知道，抵押权、担保物权从属性理论，所以抵押权的存在一定要以呢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关系存在为必要。那你现在把债权关系跟抵押权关系分别拆开来，让两个地方法院分别审理，确实可能产生重复审理裁判矛盾。哎，万一北院认为借贷债权不存在，但台南地院却认为抵押权存在，如此一来岂不形成裁判矛盾，抵触了民法上面担保物权从属性的原则？所以吴明轩老师就说吼，啊，这样分开来搞吼，可能真的会变成了重复审理裁判矛盾。所以为了避免这种现象的产生，文章的结论独门暗器就是要你写一句话：最好法院行使阐明权，劝谕当事人解除合议管辖约定。你只要呢确认债权那个诉讼，法院阐明你跟当事人讲，哎，你们不要合议管辖了，把那个合议管辖约定解除掉。解除完合议管辖有什么好处呢？解除完合议管辖之后，你翻一下你的小六法，没有了合议管辖之后呢，第一个诉讼呢，你就可以依照11条来处理。解除合议管辖最大好处是，当你们之间没有合议管辖约定之后呢，确认债权存否之诉，这个非专属管辖的案件，就可以依照第11条移送到台南地院一并审理。哎，借这个机会，11条看一下，第11条怎么讲呢？对于同一个被告因为债权及担保该债权的不动产抵押权涉讼者，得由不动产所在地的法院合并管辖。11条的规定，如果你没有应诉管辖条款的话，它就可以适用，就不会产生24条优先11条的结果。所以为什么要劝你解除合议管辖，就是希望的第一个诉讼回归第11条，可以合并由不动产所在地的台南地院加以审理，这样就可以避免重复审理跟裁判矛盾。所以你要多拿那3分，就是要看那个文章独门暗器这段有写到，分数会比较多一点。啊，没有看到也没关系，观念清楚的话，基本分数还是照样拿得到。这是第一小题呢，新竹地院的处理呢，我们呢花一点时间跟同学说明到这边。紧接着看一下第二小题的部分。那第二小题更简单，送分题了。如果台湾新竹地院呢裁定驳回移送诉讼的申请并自为判决时，当事人有无救济之途？第二小题在考的就是新竹地院很坚持，明明他两个标的都没有管辖权，但他老兄还是坚持自己判不移送哦。所以新竹地院针对两个诉讼标的都坚持自己为实体判决，判下来之后，这个叫无管辖权法院误为本案判决，效力如何呢？分点分下，第一段写确认债权之诉，如果新竹地院坚持自己判，法律效果叫瑕疵治愈，当事人不得以此为理由上诉，因为它是非专属管辖事件。但第二个标的确认抵押权存否之诉，因为是专属管辖，所以你无管辖权的新竹地院误为本案判决，效果叫做145(2)上诉到高院，高院要废弃原判决，把这个确认抵押权的诉讼发回有管辖权的台南地院重新加以审理。这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管辖错误的救济，你把刚刚的体系表再看一遍，非常的简单。好，那么借由88年律师高考这个考题呢，把我们刚刚这个体系表上面管辖法院的决定、管辖错误的救济呢相关的游戏规则呢，完整的跟同学说明到这边。好，整个管辖章节最重要的这个游戏规则看完之后呢，来同学再往前翻，各位请你翻到25页。 刚刚所讲的这个游戏规则呢，体系表呢，34页到35页，如果你 OK 的话，管辖章节90%的考题全部都是在考这个体系表，那剩下10%有一些很琐碎的小争点，花一些时间简单跟你讲一下。那么呢，这个剩下10%考的琐碎争点在考什么呢？在考27条管辖恒定原则啦。所以请你往前翻到25页。来，这一个小争点呢是10的标题，管辖权有无的认定调查。27页管辖恒定原则。28页呢，邱连公老师的特殊见解，中间夹杂就是85年司法官这种的考题形态。这是管辖章节最后的一个小争点呢，利用10分钟时间，大家跟同学说明一下。来，那这个小争点在考什么呢？就是考同学背一个判例。加上27条的规定，有背就有分了。背哪一个判例呢？各位书上26页注释21，这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判例，65年台抗字162号，这个判例永远伴随27条一起考你。两个兄弟党的概念加在一起，然后邱老师对他有批判，又引出邱连公老师的特殊见解，这是最后一个附带的小争点，提醒你注意。好，那这个争点在考什么呢？同学翻到26页，这个判例啊，对照的标题是25页的管辖权有无的判断方法，所以你先看25页最下面，管辖权有无的判断方法纯以原告声明的事实为主，与本案胜败诉有无理由无关。念到这边就好，后面有一个举例，什么甲主张乙在士林开车撞伤甲等等，来，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各位，你那个观念通了，文字就看得懂了。刚刚念的这一段话强调的重点就是，回到我们刚讲的管辖权的性质叫程序合法要件，先程序后实体的逻辑之下，它是定性成程序合法要件，那又如何呢？既然是程序合法要件，所以法学逻辑上的推论就是，我们在判断是否具备程序合法要件的时候，根本不需要去斟酌本案是否胜诉有理由，因为你本案到底胜诉败诉，那个叫实质审理。实质审理的前提是程序合法要件都具备之后，你才能进入有理由胜败的审理。所以在逻辑上，当我是判断程序合法要件是否存在的时候，当然没有必要在这个阶段去做诉讼标的胜败诉的审理，这是逻辑上当然的道理。你一定是前面程序合法要件确定管辖权具备之后，才能进入本案诉讼标的是否胜败诉的审理吧。所以最高法院判例只是强调，你在审查有无管辖权的时候呢，根本不用去考量到本案诉讼标的是否胜诉或败诉，这是逻辑上当然的道理。因此呢，常见的陷阱就是26页上面举例说明的部分，也许你还听不太懂刚刚那句话的重点在哪里，直接请你看一下26页书上举的例子啦。来，这个例子你简单的画在黑板上点一下，让你了解考法就好了。他说呢，甲告乙告什么呢？侵权行为要求乙赔20万，那么甲的主张就是，譬如说乙在士林夜市殴打这个甲，所以呢向士林地院起诉。这不就刚刚15条规定，侵权行为涉讼者得由侵权行为地的法院管辖。好，那么这个情况之下呢，考题就说了，被告已抗辩，他当天有不在场证明， 那一天我人根本不在台湾，怎么可能有分身到士林夜市打你后？那出庭审监诈就讲，法院调查后认定乙当天确实不在场，乙当天人真的在国外，不可能在士林夜市呢有殴打甲的行为。那么请问你，此时法院应如何裁判？题目说笼统的丢下，法院应如何裁判？考点在考什么呢？很多同学观念不清，就说哦，这个被告乙抗辩说他那一天人不在士林夜市，不可能在士林夜市打伤甲，所以呢很多同学就写，因此甲所主张的乙在士林夜市殴打甲这个事实不存在，因此士林地院没有管辖权，应该向乙呢所居住的台中地院提起诉讼。因为题目都会挖洞给你跳，说被告乙主张他有不在场证明，那一天不在台湾，不可能在士林夜市殴打甲，所以被告乙同时抗辩，士林地院没有管辖权，应该由他住所地的台中地院审理才对。请问你法院应如何处置？观念不清的同学就会这样推，哦，被告乙的抗辩有理由，他那天不在士林，所以呢士林地院不可能是侵权行为地，所以呢确实不能由士林地院管辖，应该要裁定移送到被告住所地的台中地院。这个逻辑就是大错特错。最高法院判例强调重点就是管辖权的认定，片面的以原告主张的事实为准，跟被告本案的抗辩是否成立无关。被告本案抗辩他不在台湾，不可能打人，那是本案胜败诉有理由的问题，不要跟程序合法要件的判断混为一谈。我们在判断有没有管辖权，符不符合程序合法要件的时候，片面的以原告主张的事实认定即可。什么叫片面的以原告主张的事实认定呢？原告只要主张我在士林夜市被打，那站在法院的立场，法院只要斟酌士林夜市是否在士林地院的辖区，如果是的话，士林地院就有管辖权。至于被告抗辩有不在场证明，充其量只不过是将来判被告胜诉原告败诉而已，那是实体胜败认定，跟管辖法院的取舍毫无关联，不要把两者混为一谈。所以结论就是呢，被告的抗辩纵然成立，但是本案士林地院仍有管辖权，只不过为原告甲败诉的判决而已。这就是请同学不要混淆先程序后实体的一个推论逻辑。好，因此这样的观念呢，你看一下判例怎么讲的。26页注释21，这个判例的重点呢，就是我们刚口述的内容。管辖权的有无，只要依照原告主张的事实，按诸法律关于管辖的规定而为认定即可，与原告本案请求的诉讼标的是否成立无关。这个逻辑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观念，行之于法学文字表达出来的重点。好，所以你看一下85年司法官的第一小题。原告呢请求被告交付买卖标的物，主张呢他跟被告约定的交货地点在基隆港，所以呢基隆港就是契约的履行地，因此依照12条的规定向基隆地院提起诉讼。被告抗辩说你是神经病，我根本不认识你，两造没有成立任何买卖契约，怎么会有约定交货地点的事实？所以被告抗辩说我的住所在台中，基隆地院没有管辖权，应该移送到台中。如被告的抗辩属实者，法院如何处理？一模一样的问题，被告抗辩纵然属实，也是本案胜败的问题而已。管辖的认定，片面的依照原告主张的事实，原告只要主张有交货的地点在基隆港，那法院只要认定基隆港在不在基隆地院的辖区，如果是的话，基隆地院依照12条就有管辖权。那至于被告抗辩的成立，充其量只不过是本案胜败判断问题，法院要判被告胜诉而已，但是跟管辖法院程序合法要件的判断毫无任何的关联性。这就是85年司法官第一小题呢应用判例的见解之下 推出来的一个结论。好，这是呢，首先针对管辖法院的调查呢，不应该跟本案胜败的调查混为一谈。最高法院判例宣示的重点，这个判例念完了，紧接着看27页。来，27页管辖恒定原则，这个法条非常简单，你看一下什么叫管辖恒定。27条，这个条文的特色就是它是所有民事诉讼法里面文字最少的一个条文哦。你看一下27条怎么规定，定法院的管辖以起诉时为准。简明扼要了，白话文的翻译就是，起诉的那一刹那，某一个法院有管辖权，将来不会因为客观事实的变迁而丧失管辖权。譬如说什么呢？非专属管辖案件起诉时，被告住在台中，那台中地院有管辖权的话，将来被告就算搬家搬到宜兰彰化去，仍然以台中地院为管辖法院，这叫管辖恒定。同样的，专属管辖事件也是一样，起诉的时候土地呢是划归在这个呢台中市的一个范围内，那台中地院就有管辖权。即便将来因为政府行政区的重划，那块土地从台中划归为彰化所管的话，这种呢行政区划分的变动也不会影响原本呢合法取得管辖权的台中地院，这就是所谓管辖恒定。反正只要起诉的当下有管辖权的法院，将来不管任何客观事实的变迁，都有管辖的一个地位。好了，27条念完了。念完之后，同学会有疑问，27条跟最高法院的判例有什么关系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邱连公老师就很反弹，所以在27页到28页最后就有一个邱老师特殊见解的补充。邱老师在整个管辖章节就只有在这个地方他有意见，有个人比较独门暗器的特殊见解，他有意见的地方就是在批判判例加上27条。所以各位呢，你在呢这一堂课结束之前呢，你就来看一下啊，这个有意见的地方到底在哪里？为什么判例加上27条管辖恒定之后，会产生学者所称的一个不合理的现象？不合理在哪里呢？各位，我们直接请你看一个实际的案例，你把结论写在旁边。27条加上最高法院的判例呢，两相结合之下，所产生的弊端，一句话，当事人地位的不平等。来，先看结论，学者的批判就是呢，27条加上判例会造成当事人地位的不平等。谁的地位不平等呢？被告地位的不平等啊，会让管辖法院的认定取舍呢片面的沦为原告恣意的一个选择。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各位，你翻译成白话文有够好懂啊，我就举一个简单例子就知道邱老师呢在口述民事诉讼法讲义里面为什么要开骂呢？各位想想看，判例加上27条，那你要整一个人太简单了。各位念完法律之后呢，就算考不上呢，多少要学一点整人的功夫了。怎么整呢？你管辖章节念得熟的话，你可以很容易的整一个人啊。怎么整啊？譬如说，各位今天你看我不顺眼好了，你今天看我不顺眼要整我太简单了。你等一下礼拜一上班的时候呢，就写起诉状。写什么起诉状呢？你就主张我呢对你有侵权行为。 你就主张说我在下课的时候呢涉嫌骚扰你后手呢摸你的屁股呢，所以你第一份状子就说呢徐某人呢在这个呢台北市馆前路呢伸手摸你的屁股构成侵权行为，向台北地院起诉侵权行为地嘛。礼拜一先写这一份，礼拜二继续玩呢第二份状子就说呢我在礼拜二涉嫌在澎湖地院呢又摸你的屁股一下，又构成侵权行为，行为地在澎湖，向澎湖地院起诉。礼拜三再写我在金门呢又摸你的屁股后，行为地在金门地院，又向金门地院提起侵权行为之诉。依照最高法院判例见解怎么讲呢？管辖法院的决定片面的依照原告主张的事实为准，跟本案是否胜败无关，所以只要片面的依照你所主张的我有在澎湖摸你，法院就审酌这个呢行为地点的澎湖呢在不在澎湖地院的辖区内，有的话澎湖地院就有管辖权，金门地院也是一样，其结果就造成被告应诉的反累。我明明人在台北好好的，突然多了好几个分身呢在台湾省各县市的都摸你一下，那我全省的法院跑透透，我就要片面的依照你所主张的管辖法院疲于奔波，分别去向呢新竹啦、金门啦、澎湖地院分别去应诉。这就是判例的见解之下，在一审的时候呢会造成被告地位的不平等，因为我的抗辩明明就是我今天人在这边上课，不可能有分身到澎湖到金门去，但只要你起诉状敢这样乱写的话，片面依照你起诉状主张的事实为准，即便将来法院还我清白判我胜诉，但中间我已经有很多的应诉烦累，我一审要爬爬照跟着你的状子所写的各个法院呢去奔波开庭，对被告的地位非常不利。不仅如此，再加上二七条判例顶多让当事人在一审的法律地位不平等，一审的管辖法院片面依照原告主张的事实，可是加上二七条之后，这个武器不平等持续到高等法院。因为什么叫管辖恒定啊？像刚刚的例子，依照最高法院的判例呢，你说我在金门呢摸你的屁股一下，所以金门地院有管辖权，起诉时金门地院有管辖权，那么呢依照二七条管辖恒定，起诉时呢有管辖权的法院将来永远有管辖权，所以一审呢就算判我胜诉，如果你要继续整我很简单，缴裁判费上诉，这时候上级法院是金门高分院来审理，因为你起诉时一审有管辖权的地院呢是金门地院，依照管辖恒定，一审起诉时有管辖权的法院将来永远有管辖权，所以针对这个地院案件的判决要上诉的话，则是由隶属的金门高分院审理，所以二审我还得被你整一次，你随便上诉我还得跑去金门高分院再开庭去开一次，所以搭配上二七条，在二审的时候被告的法律地位又被突袭一次，所以会使得整个管辖法院的决定完全沦为原告片面之意的选择，这个严重的产生当事人地位不平等原则，会有这个现象，就是二七条加上判例的见解呢，立法者当初始料未及的一个结果。因此学者的意见，邱老师就说，为了要缓和这种不平等的现象，为了兼顾原告跟被告的法律地位，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呢，他创设了一个学说的见解，详细的文字各位自己参考28页，28页整段文字浓缩起来呢很简单，邱老师的见解就是呢，为了均衡双方当事人的权益起见，所以呢在一审程序的时候，一审没办法啊，就是依判例的见解，所以一审的管辖法院真的就是依照原告主张为准，只要你敢讲我在金门澎湖摸你的话，那我一审就是势必要奉陪你到底，在金门跟澎湖地院打这个官司，所以一审的管辖法院还是依照判例的见解呢，由原告呢片面主张的事实加以认定，可是到了二审上级审要兼顾被告的权益，那邱老师特殊见解的地方凸显在二审，二审的时候 如果被告在一审是胜诉的话，应该要让二审的管辖利益归于被告。什么叫二审的管辖利益归于被告呢？如果一审是判我赢，被告胜诉的话，二审的时候应该要排除27条管辖核定，应该要解为此时二审法院的管辖呢，应该由被告来主导，被告来选择，由被告所主张的法院呢取得管辖权限。所以到了二审，如果依照邱老师的见解，我在一审赢了，你要乱上诉，上诉到二审的话，我就可以抗辩说我家住台北，所以请案件移到台北地院，移到这个呢台湾高等法院来审理，而不是由金门高分院来审理。此时呢，这个呢二审程序里面关于管辖的利益应该例外解为呢归属于被告，被告可以抗辩呢选择呢最适合他出庭应讯的法院呢来加以审理，这样解释才能兼顾双方当事的权益，避免管辖法院的取舍呢沦为原告片面恣意的认定。这就是呢我们书上呢27、28页最后这个特殊见解呢邱连功老师所要强调的一个重点。好，以上就是呢管辖章节最后附属的这个小争点呢，把整个问题的来龙去脉跟学者的特殊意见呢就简单的跟同学介绍到这边。那整个管辖章节相关的重点我们就全部为同学说明到这里，那剩下逐条示意和细部的这些琐碎介绍呢，同学有空的话呢回家再稍微的看一下，啊没有空的话把我们今天的课堂上讲的重点呢考前简单的复习一下就可以了。好，那么整个管辖章节呢我们就为同学介绍到这边，那剩下43页以下法院职员回避，还有249条第一项第三款呢当事人能力这个其他的程序合法要件，我们休息之后呢晚上时间再来谈，所以晚上时间我们就6点开始上课，上到9点钟。好，那这一个小时呢同学就先去休息呢稍微吃个饭吧。 Thank you.